展12月2号起全台 龙门客栈，看杨锦华如何周旋在不同性格的男人间，展开一场女人注定完胜的爱情游戏。 赶快上两厅院购票。 优福华语性别排行榜， 本周第877周第5名，陈势安《练习爱情》。 我们都要把 第4名，五月天《好好》。 好的以后。 第3名，杨乃文《离心恋》。第2名，李玉玺《想》。第1名，魏如萱《1万个不回头的方法》。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性别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UFO Superstar， 强打星杨乃文。 左手的你啊，右手的你啊，只记得那一场。世界本来是你诚实的模样。飞天的我，空中的梦想家。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温馨又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喽。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我细沙，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 这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吻过你的眼睛，这无畏的青春。 去的地方。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推开世界的门，来自于杨乃文，欢迎你推开青春点点点的 门。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是11月26号，我们有生日寿星谢小晃。小晃说呢，希望身体的酸痛能够快快消失，每天晚上都能够好好的熟睡到手机闹铃响，希望20号的场场搞轰趴可以坐满半场以上。 哦，有哦，我们有坐满半场以上，感谢大家。虽然就是我觉得让大家看了一部不好笑的片子。 我觉得还好吧，有时候我觉得你把活动看得很严苛，或者是其实我没有想象到你到底原本要把你每一次办的计划的目标跟那个要拉得多高，就像你常常会说你觉得联谊办得超烂或什么的，但我都觉得还好。 真的哦， 嗯， 我觉得你真是一个很好的人。 没有，就在里面就开开心心这样不就好了 啊。可是我也身在那个里面， 就很奇怪，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你都没有进入到那个状况里面。 对啊， 嗯， 还有生日寿星1126的板桥的双木，以往都没有过生日的习惯，不过这次决定给自己来点不一样的庆祝方式，就是得到你们的祝福。 Happy birthday！ 记得会听到你们节目是从光宇哥节目时段往前移一个小时才开始的。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我们光宇哥时段往前移一个小时已经十几年了吧。对啊，虽然不是最早，但也听了蛮久的一段时间。谢谢谢谢你们为大家带来许多欢笑。最后我的生日愿望是希望在即将到来的2017里，自己能够更积极更努力，朝自己心中的目标前进。 祝福11月26号的寿星朋友们生日快乐。今天是我们的马克信箱，待会马上就来回信咯。 音乐全主打， 标记 #hashtag 动漫复古舞曲不羁 #hashtag Vanessa 吴建豪。 让屁股跟在摇摆，钻戒比像跳芭蕾。离开的 groove 很累 ，Don't give a damn what you say。Oh no, oh no, oh no， 给我一个节拍，让身体狂野对待。 It's me, I rock, 我妈妈说你 don't rock， 给我一段对白，会给你之外喝彩。We can rock。 制作不守成规，疯玩 LA 最潮节奏 Vanessa 吴建豪2016舞曲新风范 #MWHYB 音乐不羁，解放身体，一起不羁。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好想念福大大众传播研究所哦， 可是又不能不上班。 那就念辅大大众传播研究所硕士在职专班呢。周六上课，学费是相关研究所里最便宜的，还免笔试呢。 十二月起全面招生，请搜寻辅大大传所硕士在职专班。 你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熊抱系励志歌手车智力第二波深情主打，我要你过得好。 我要你过得好，对我来说很重要。 上行娱乐温暖发行。 我是卢凯彤。 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 Bruno Mars。 这封信呢，我们压了非常非常的久，然后 因为它很多， 然后 它很棒。 上个礼拜有说一定要第一封就回他， 这个、第一封回信， 对对对对对。让我来拆拆哦， 是来自于 他说不要讲他的那个， 不要讲， 一共一共卖供啊， 不要说。 对，然后上一次我也没有分清楚他到底要先念哪一个， 因为他有打字的， 也有手写的， 还有手写稿纸。 好，我先念手写的。马克玛丽你们好，不久前我写了第一封信到马克信箱，然后之前有提到有一封稿子一直都没有写，我现在完成了。那是一个关于认同危机的故事。 哦哦哦， 那是一个关于认同危机的故事。对，我很期待听到马克玛丽对于那 要听到我们的回应， 对看法是什么。不只是我姐姐比我更加期待，从暑假就开始催稿，问我什么时候要寄马克信箱。 有鉴于上次写了学餐惹到了玛丽， 学生餐厅 哦，这一次我非常注意故事中尽可能的避开了简称，可是为了方便讲故事，几乎每个登场人物都有化名，然后化名的灵感来源是某一部还蛮知名的漫画，希望马克玛丽可以顺便猜猜我到底是用哪一部漫画。 好， 下一页故事正式开始。 所以故事是用手写的，那这样看起来没有很多啊。 第一面是这个，然后故事它用打的 ，OK， 头尾才用写的。 好好好。 故事背景：我今年刚从台北市跨年一级战区里的某个高中毕业， 松山高中， 只有这一间吗？ 跨年一级战区在市政府附近，松山高中啊。 3年前考上高中的时候，我非常的开心。 对啊，我也是，我也很想要念那个高中。 因为我在基测的时候运气大爆发，能考上那所学校真的很不可思议。我以为我能够一直以它为傲，可是毕业前到毕业后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让我对它产生了认同危机。 怎么？原来认同危机是对学校、哦？ 让我到现在对它还是抱持着十分矛盾的情感。我高二的时候呢，是学校网球社的干部。他们有网球哦？ 我不知道啊。 他们有网球场哦？ 只是社团而已吧。 我刚入学的时候，学校原本只有一面网球场，是没有围篱的开放式球场，我们都叫它是劣等场啊。球只要一打飞，就很容易滚到数十公尺外的地方。那等我快升上高三的时候，有了两面新球场完工了，一面是标准的网球场，我们就叫它为优等场，捡球方便，网子也都符合国际标准。一面呢是排球网球能够交替使用的球场，我们就称它为次等场，偶尔会有捡球不易的状况，但还可以接受啦。此外呢，在次等场的后方约5公尺有一面双面都可以使用的墙壁，可以来拿来练球。登场人物来了，哇，登场人物我要一一唱名吗？ Yep. 我本人，我是女生，我叫做芭拉。 嗨，芭拉。 我的高中英文老师叫做千草。 千草。 他是用日本漫画。 千草。 我们的社团学长兼前任指导老师，我高中3年呢都是这个社团的学长是指导老师，然后这学期开始去当兵了，所以卸任。这个学长兼前任指导老师叫做三村。 三村，你已经猜出来了吗？ 没有，我觉得很难，我觉得名字很难记。 三村千草 ，OK。 我们学校已经退休的校长叫做大木。 大吧。 我们学校已经退休的主任叫做齐上。我们学校的生物老师也是男的，叫做早井。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男的叫做新井。我们学校主任女的叫相马。我们 好，除了相马之外，刚刚提到的除了芭蜡跟相马之外，刚刚提到的全部都是男生， 还有千草，千草是他高中英文老师 哦，千草是女生哦， 还有现任社长也是女的，叫中川，还有现任社团，还有现任社团指导老师也是学校体育老师，女生叫清水。好，我们这是放在旁边， 我猜不到 哦，超难的。故事呢，从我高二下学期开始说。某天放学呢，我跟我的高中英文老师，也就是千草，约好去打网球。到了操场发现，三面球场都没有人在用，那我们当然就是到第一个优等场去打球啊。打了大概5颗球，我们已经退休的校长跟主任就出现了。主任就问我们说，你们要在这里打球啊？我的高中英文老师就说啦，对啊，校长跟主任你们也要打吗？主任就会说，不然打双打好了，可是打双打的话你们不能让我们一直捡球哦。我的女高中英文老师就说，不行啦，我很弱，我是初学者，不然这边给你们打好了，我们去旁边的球场打。于是老师就带着我跟球车一起到劣等场去打球。这件事情发生的当下，其实我没有太多的情绪。当时我想啊，我就是个学生，那老师他的年资很浅，在退休的高官面前没有反抗的余地很正常。我只是隐约觉得这些高官倚老卖老，让人有点无言又有点反感。过了不久我就升上高三了， 学弟妹的社团课的场地也正式从劣等场移到了优等场。 嗯， 我在准备学测的期间跟爸爸妈妈约定了，好，我不碰球拍。 嗯， 所以高三上学期没有被抢走球场的机会。 嗯， 挂号，我是一个网球狂热分子，只要一开始打球，我就会停不下来。可是呢，偶尔遇到就是我刚提到的那个社团的学长兼前任指导老师，这个他就会抱怨我们学校的生物老师跟体育老师在社团课前常相约去优等场打单打。 嗯， 有的时候会找其他老师一起打双打。 嗯， 可是我到了社课时间，是不是基本上网球场的使用权利应该交还给网球社？ 是啊， 但是生物老师跟体育老师他们坚持就是比赛我要打完我才要走。 嗯， 那碍于就是我们社团的学长兼前任指导老师他在学校的影响力就是没有这些老师大。 嗯， 所以都要等到那个生物跟体育老师打完球之后学弟妹才能开始上课。 嗯， 可是有时候等他们打完球可能是上课之后十几分钟，更夸张的是可能三十分钟后他们才离开，严重影响社团学弟妹的权利。有一次段考完，就是我们社团的学长替学弟妹加课带他们练球，诶，不巧加课当天又遇到了生物老师跟体育老师在优等场打球，于是我们社团的学长就说了，哎，老师可不可以让社团使用这个优等场练习呀？ 嗯， 没有想到生物老师就完全不留余地的说，今天又不是你们社团时间，社团没有权利使用优等场，因此社团学弟妹只好又到次等场去练球。 嗯， 那因为学弟妹大多都是初学者嘛，所以那个捡球的次数会更为频繁。 嗯， 练球的过程当中学弟妹还被这两位生物跟体育老师抱怨说，哎，那同学就是跟他们学长说，你们的学生不要只把球打到我们打球的地方好不好。 嗯， 他完全不体谅初学者较差的控球能力。 嗯， 接着到了高三下学期，有一天我们班老师利用自己的上课时间想让班上同学到教室外运动。 嗯， 当我们走进活动中心的时候，看见一群资深的主任还有老师在活动的正中央架了网球网。 嗯， 因此呢班老师就上前协调说，诶，那个网子可以移旁边一点点吗？就我们班使用其中的半面球场来打篮球。 嗯， 那其实我们班导年资也蛮浅的，当然就是协调失败，最后全班败兴而归。更令人气愤的是协调过程当中这个体育老师还会说，你要在旁边打球可以，自己小心不要被我们打到哦。还有其他令人很不开心的事件是，比如说我在优等场练习发球，却被生物老师跟体育老师当成隐形人，直接走上来开始进行比赛哦，硬是把我挤出球场。 嗯， 或者是同学都会被用奇怪理由说，哎，你去旁边练习打墙壁等等之类的。 嗯， 但真正压倒骆驼的最后根稻草，应该是说压烂我的那一捏，是考完指考后的暑假某天。 嗯， 我就跟我们社团的那个学长兼前任导师约去学校打球。 嗯， 我是第一个到达优等场的。过了不久我们退休校长也出现了。 嗯， 可是退休校长只有一个人嘛，就没有立场把我赶走，就跟我对打。嗯，打了一阵子。过了不久呢，退休的主任啊、生物老师啊、体育老师啊，还有我们学校主任也出现了。那我就是跟我反正我就是跟我们社团学长很识相的，我们就乖乖的到次等场去打球。 嗯， 我们打完第一排在场边喝水的时候呢，本校主任就跑到次等场上去对墙击球。那这个时候我跟我们的学长要继续打球的时候，我就到那个本校主任旁边说，主任不好意思，我们想用这面球场比赛，那可不可以麻烦你到另外一面去对墙击球呢？ 嗯， 当时墙的另外一面是完全没有人使用的，而且那个打起来效果跟这面墙是一模一样的。 嗯， 主任就说啦，欸，我在打球，欸，你们两个人用这一面场地不觉得很浪费吗？我听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想在他面前把白眼翻到屁眼去。我就站在一旁听他一直这样跳针的说，两个人用那么大一面球场很浪费啦，我就热身一下，我等一下就过去优等场打球了。原来两个市井小民用次等场打球叫浪费， 一个主任占用整面场地对墙击球，叫做热身。我真的很想对主任大吼说，已经把优等场每次都让给你们用了，你到底还想怎么样？现在还要把这个场也占为己有才爽是不是？更诡异的是，在他来热身之前，他明明就已经在好的场打完一盘比赛了。你上场运动跟热身的顺序不准有点奇怪吗？而且你只是换到墙壁的另外一面，这是一个移动几步就可以皆大欢喜的事情，可是你为什么还是要坚持在别人想要使用的球场上热身，而且还要嫌别人浪费呢？他又打了几颗球，看我还站在原地没动，他就说，你们就先用半面嘛，用半面不能比赛吗？你不是明知故问吗？网球比赛发球就是要对角线啊，半面球场怎么进行比赛？这个时候我们社团的学长在网子的另外一侧等得不耐烦，就问我说，啊现在是怎么样？我就被惹得满肚子火，就用很酸的语气说，我不知道啊，他就叫我们用半面啊。这个时候学长就眉头一皱问说，半面怎么比赛？他为什么不到另外一边去？我就又很不爽回说，我怎么知道，他可能以为这是他们的私人球场吧。主任听到我的话，转头看了我一眼，又继续对墙击球。我跟学长没办法，只好先用半面球场抽球暂缓比赛。过了不久，优等场的四个高官终于结束一场比赛，换人上场，才把主任叫过去，我跟学长也才能继续比赛。隔了几天，就是学长要我把我所记得的高层霸占场地事件全部告诉他，他洋洋洒洒的写了2000个字寄到了市政信箱去，然后我们就看着信件被转到教育局。我们买好了爆米花，坐在沙发上想说，学校的高官们要被教育局摸摸头咯。因为教育局接到信件的时候高中已经开学了，结果事情完全没有按照我们所想的发展。学校被教育局关心之后，这是谁？现任的网球社社长被主任找过去，主任就说啦，优等场在每个星期四是学校老师专用的，网球社不要抢，要打球你可以去劣等场。然后社长又被现任社团指导老师找去，他就说，你知道吗，被摸头的高官们对此非常不开心，高官们说了，如果你们再向教育局投诉相关案件，就要废掉网球社。我跟学长看完社长的结案报告之后都觉得，学校没救了，最后居然是用废除社团来打压学生，好大的官威。我半开玩笑的跟社团学长说，我们的革命失败了，是最失败的那种失败。那写这封信的时候，因为那个学长他要去当兵，所以他也没有当指导老师了，那我也上了大学了，社团的场地还是问题还是存在，什么时候能解决呢？我也不知道，至少我们曾经想要抗争，想要推翻不公平，只是很不幸的没想到就让我们对于体制感到最更加的灰心。其实我知道我自己也有错，我不应该在主任面前就是说那些话，不应该摆脸色给主任看，可是当下我就是咽不下那口气。其实当天回家之后我哭了，可能是因为一直以来球场被抢走的委屈累积到了极限，也有可能是气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去改变不公平的事情，我就连良好的沟通也办不到。虽然学长跟我说，哎呀，你跟那群人沟是永远不会通的，可是我到现在只要想到什么校长啊、主任啊、那些老师那些嘴脸，我都还是觉得很恶心很恶心很恶心，超级无敌恶心。为了这件事情，我在填大一通识课志愿的时候，我还把情绪管理与沟通技巧填在第一志愿，只可惜最后跟必修重堂无法修了。后来呢，我把整件事情都告诉我的高中英文老师，英文老师跟我说，你的能力不足以改变不公平的事情，只好以此警惕自己，等到哪天你真的掌握权力的时候，你不要变成跟他们一样的讨厌鬼 啊。我觉得好摸头哦， 我觉得英文老师说的很有道理，他现在还是在那个环境里，他看过的高层黑暗跟受到的打压一定比我多好多十倍甚至百倍，可是我觉得英文老师还是尽心尽力的做好自己的工作，可能英文老师跟我说的那些话某个层面上也是他对自己的期许吧。 我写到这边的时候已经时间来到了凌晨五点半，再过不到三个小时我就要去参加高中的校庆了。这就是我说的矛盾点，明明学校高层吃相难看的要死，但我还是期待跟同学一起回到校园里，因为学校里还是有好多好开心的回忆，有我跟同学一起念书拼大学的教室，也有我所感谢的老师们。嗯，我突然想起国三的时候我的理化老师说过的话。理化老师说， 用免试入学高分低就用免试入学高分低就上高中，或许可以让你在三年后用繁星计划上理想的大学，但重点是那所学校在三年里可以给你什么呢？ 现在回首高中三年的种种，我还是很感谢学校给了我很多。虽然高官们很恶心，可是我的国文、英文、数学、地理、历史、公民老师全部都是我的恩师哦。没有他们一路提携，我是不可能考上辅大的。没有他们全心全意的传道授业解惑，我一定会觉得天啊，我的高中黑暗到爆。但是因为基层的老师还有同学们的陪伴，回想起来我的高中生活还是有很多值得感恩跟珍藏的。但感谢高官们让我在大学前上了很重要的一课，让我了解现实社会原来这么险恶。希望我可以把这些怨言跟不甘全部都谨记在心中，然后就像我英文老师所说的，不要变成讨厌鬼，我要在未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如果真的是松山高中的话，那我研究所同学现在在那边当公民老师了。 哦，是哦。我看看 后记是不是 后记。其实呢我跟我又马上就忘了他是谁。 巴拉 三村是学长是不是？学长呢？学长曾经讨论过是否能够让整件事情在媒体上曝光，比如说什么水果报纸等等之类的。 太小了，根本没有人要理你啊，最后没有爆点。 或是我就要找那个议员去向学校施压。 议员，你对议员有什么用？ 可是他们觉得这两个，比如说一个爆料，一个找就官来压官，都是他们自己个人非常讨厌的手段，所以他们觉得最后 没有。而且重点这两个都不会有用啊。 所以我很感谢马克信箱让我有机会抒发心中的无奈跟不甘，然后也想听听马克玛丽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可是你就是不管是谁在那边都很难 很难怎样， 那个 moment 很难解决问题耶。 那个 moment 不需要解决问题啊。 你在当下是可以很平心静气的吗？ 我在当下是可以平心静气的啊。 是哦。 不是啊，就是我在我的场地打球嘛。然后你要来我这个场地，那我就会开始打球啊。然后我就会因为我不好意思，我就是我控球是真的很不好，我就会一直打到你。对不起主任，真的对不起耶。 所以当那个女主任在热身的时候，你们休息完你们要上场了，你就会直接就是你跟她说主任可以让我们， 我就说哦，主任不好意思，就是我们刚刚在比赛，然后我们刚刚只是休息，现在我们要开打， 等一下我马上热身忙就好了。 哦好，那我现在计时，我可以给你30秒或是一分钟，然后如果没有开始的话 你就 先 用那拌面啊，我热身 好。学长我们可以打了，主任说 OK。 多数长辈对这件事情都抱持着退一步海阔天空的看法，可是我不这么认为啊，因为不就是一直忍一直忍一直退才会让那些高官这么蛮横嚣张吗？ 是 啊， 是啊， 所以我觉得至少他们就是说他们有写信给那个什么教育局嘛，他没有后悔，因为他觉得他至少要把这个你们不可以这么猖狂的信息给传出去。顺便这个机会要谢谢一直听我发牢骚的英文老师，也谢谢在最后居然讲了这个 什么 我喜欢了三年的学长。讨厌学长教我用头脑去教我用头脑去和不公不义打架，而不是一味的横冲直撞。最后我想对正在我隔壁房间同步听广播的姐姐说，满意了吗？我寄信到马克信箱了哟。谢谢马克玛丽念完这封乐乐场的信，预祝二位圣诞快乐。这个怎么念啊？ 不会法文，不会。 这是法文哦。JOYEUXNOEL。好的，谢谢你巴拉。希望你写完之后也觉得心情变得很开心。 我现在很不开心，我很愤怒。 你刚刚不是说你可以很平静的解决这件事情吗？ 不是啊，就觉得很怒火中烧啊。 你根本没有在那里面，而且你刚刚给的情绪是你可以解决，那怎么会现在怒火中烧？ 你说什么？我给的情绪是我可以解决？ 就是我很平静，我可以很平淡看这件事情啊，我很 OK。 我没有很就说实在，这是一件小事。然后 在青春期那个时候会变得很大的， 对，在青春期的时候觉得很大，尤其我这么热爱，假设我这么热爱网球的话，然后如果他硬要占场地，我觉得你已经占到我的社团时间的话，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嗯， 对，因为这一段时间本来就应该是 我们的， 对，这一段时间是我们的。 嗯， 那如果其他时间是你要来然后把我们赶走或什么之类的、 嗯、 那如果球技不如人的话，那的确就是摸摸鼻子走。 嗯， 对，球技如人的话就说打赢我再说啊。 哎呦， 对啊，就是这场地不是就这样吗？先到先，这有场地规则吗？如果有借用规则的话， 嗯， 那我们就照借用规则走嘛。对啊、嗯、如果没有的话，那你是谁？你是校长又怎么样？ Joanna 王若琳歌德式摇滚最新专辑《霸凌之家》，残酷反讽主打霸凌的艺术，现在开课。 But you've never even tried to swing a bat and make them cry. Yes, I will show you how. Don't be scared now. Don't be scared now. Yes, I will show you how. I believe them not for their feet, but for the silly way they wear. 智者的语调唱出霸凌宣言，揭开人性的黑暗面。就此随着旋律，与王若琳一起进入霸凌之家。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生命的长短用时间去计算，生命的价值要以奉献和付出去做衡量。我们是食品卫生职工，总是站在第一线为食品把关，让我们一起携手护食安，健康生活无负担。职工招募，邀您加入，请搜寻关键字食品卫生职工。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提供。 减缓摇摆，潮势来袭，全能型魔剑新生 G-Boys Way 五谷首张全创作新歌首唱会，11月26台北，27高雄 Make it real 五谷玩真的。 大家好，我是黄佑杰。 看着遗憾装满遗憾的眼泪斑斑，嚼着心酸却怎么吃也吃不完。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欢迎大家多多来信给我们，加入我们星期六的马克信箱单元。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就可以喽。 这封信呢，用铅笔写的，但你知道铅笔，然后你把它折在一起的时候，它们的字就会印在一起， 然后就会糊糊的， 糊糊的。小拉，小拉今天要分享有趣的故事。这次的故事背景是在精神科的慢性病房。这个病房里面的人呢，属于攻击性比较弱，但是又没有办法真正控制自己或照顾自己的人。他代称一位病人，这个病人代称叫做 David。 David。 David 是个状况一直不是很稳定的病人。某周呢，他在病房内偷偷的烧纸，结果整个病房的警报器就启动了，所有的出口的电子锁瞬间失效。但因为是正中午，所以病房内工作人员很多，很快的就控制住场面。哦，因为他们都那个门都有自动锁起来， 嗯， 所以如果火灾的话，就会那些锁都会打开，要让病人们自己逃命嘛。 冲出去， 对啊，对，所以就是，嘿，所以 David 不能控制自己， 哦、 他其实想要解放大家、欸，哎， 对啊， 哇，好像那个、哦、什么 Twelve Monkeys 那部电影，布鲁斯威利、布莱德比特， 哪一部啊？ 什么未来总动员哦？ 我帮你搜寻一下。 好 ，Twelve Monkeys 前一阵才又翻拍成了就是电视剧，最近有好多都是科幻电影，然后翻成了电视剧，像那个 Minority Report 也是关键报告，然后还有一些Limitless 什么要命效应，还有甚至连喜剧 Bad Teachers 未来总动员。 对啊，为什么会记得未来总动员？是因为我小时候打电话去黎明柔的节目。猜电影比赛，然后我败在这一题。 欸，我没有看过未来总动员欸。 很嗨的一部片，酷毙了。 在这边我又要对安排电影播出的人员说，让未来总动员重播吧。 这个有哦，这个是会重播的哦。 嗯， 这个是我有在电影台看过的。 1995年的。 对啊。那你有看过 Temple 吗？那个星星的孩子。 没有哎、欸， 就是一个自闭症的孩子，然后他对于图像记忆非常非常有一套。就譬如说我今天，我好像在节目上分享过这件事。譬如说我跟你，我说黄色， 嗯， 他就会把他从小到大所有黄色的图片的记忆全部都在脑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他全部跑一次。 嗯， 然后譬如说鞋子，他就会把所有他看过的鞋子全部啪啪啪啪。 太辛苦了吧？ 对，可是他就是他可以理解一些。他必须要看得到的东西， 嗯， 那些东西他都非常非常在行， 嗯， 什么科学做实验， 嗯， 然后还有什么，就是看得到的东西，劳作工艺， 嗯， 这些东西他都很在行，但是对于像是代数数学那个 XYZ 那种方程式，嗯，然后那都是用代称嘛， 嗯， 对不对？然后还有语言。外国语言， 嗯， 外语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就是天 很困难， 就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就是要用脑子另外一种脑子， 哦， 很酷欸，那个故事超酷的。 星星的孩子， 我看了就是一边看一边哭，一边看一边哭，一直热泪盈眶。 小时候吗？ 也没有多小啦，也是一个成人的时候。嗯，好，然后好，那因为他说那个时候工作人员很多，所以精神病房的锁就算打开了，还是很快的控制场面，没有病人逃跑。事隔两天呢 ，David 从购物网站上面订了一本圣经到病房。他告诉护理师说：“我觉得我要好好控制毒瘾，我要净化心灵。”大家没有多想就同意，就让他拿走圣经。过了一个礼拜后啊，某个晚上 中间挖了一个枪的洞吧？ 不是，不是啊，有圣经就有纸啊。我猜现在他又可以 烧 了。对，某个晚上的九点半，警报器又响了。嗯。但是九点半是护士们交班的时间。 我跟你说 ，David 真的太聪明了。 大部分的护士呢，都会关在会议室，只有两三个在护理站，然后其他人就全部都下班了。这一次 ，David 就成功逃跑了，还带着 Jason 一起逃跑。 Who is Jason？ 这就是未来总动员啊！哎呦，原本 John 也要一起逃跑，东西都打包好了，但 John 的手脚太慢，被抓回来。后来清查病房发现 David 是拿 John 偷藏的打火机去烧圣经启动警报器，因为他知道圣经一本纸很多张可以烧很久，晚上又没有什么工作人员可以抓他们，他就这样消失到我写信的现在一个礼拜多了。据说他以前也跑掉过，是从墨尔本跑掉，在 Brisbane 被抓到， 好惊人哦！ 欸，所以 这是国际来信吗？ 对对对对，小拉去澳洲工作，我看他现在在哪里啊 ？Victoria 吗 ？VIC， 所以我不确定他，欸，对，我不确定他现在在哪里。嗯，好，老实说呢，我真心觉得这些人超聪明的，他们的观察力根本100分啊！昨天其实又有一个病人跑掉，他是在申请。 等一下，你们那边也太多病人跑掉了吧？ 他是在申请外出的时间跑了一整个晚上没有回来。今天早上，哎，突然自己回病房了。 我有问题还有很多吗？ 没有，但是一看就知道他又用毒了，用 ice 了。嗯，只是大家很困惑，他干嘛自己回来呢？嗯，只能说他是个很乖的病人吧。台湾的 明明就还有一面。 这个很短啊。 不行，我们一定要进广告了。 劲歌金曲，绝不妥协，唯有邦乔飞。I said each stone and I hammered each nail. This house is not for sale. Where memories live and my dreams all fail. This house is not for sale. Coming home, I'm coming home. No wrecking ball could knock it down. This house was built on higher ground. I said each stone and I hammered each nail. This house is not for sale. Memories live and my dreams fail. 摇滚最大的巡演，全球一亿信徒共同捍卫。邦乔飞摇滚主权，首批加赠摇滚通行证，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随着咖啡香与你一起旅行，博朗三合一系列。 只有痛过才算真正爱过。全英音乐奖最佳女歌手，新世代灵魂歌姬艾米丽山黛，不朽天使，环球。 我是陈明喜 Jocelyn。 让人的心牵肠之恨。 飞碟我最大，我是 UFO MVP 钟杰希。有些时候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想起以前的我，我就会想起这首歌《光良的童话》。因为呢，我以前很羡慕别人的童话故事，尤其是漫画里面的，还有电影里面的许多的美丽的童话的故事。当然我也羡慕我周围的朋友们的美丽的爱情童话故事，但是谢谢上天，最后也拥有我自己的童话故事。 忘了有多久，再没听到你对我说你 最爱的故事，我想了很久，我开始慌了，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世界。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秋天到台东买释迦，吃奇鱼，采洛神花。 哇，大丰收！ 台东纳鹿湾三天两夜放松之旅， 现在就出发。 全台唯一获得饭店业金商奖肯定及 ISO 9001认证， 纳鹿湾大酒店0800-239-888。 来来来来来，人讲坐飞机跨天顶， 跨天顶， 坐公车极卡性， 极卡性。 要有台语，就要跟方南强老师二加劲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合力台语强强棍，全套6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6-8368，2366-8368。成品及博客来网络书店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得啊！ 我是陈世安。 遇见谁也都难免好爱好散，每天每晚空中的梦想家，就爱听你 UFO。 现在时间深夜1点整， 我要自我训练增强体力。 你要去跑马拉松啊？ 是义大世界 Outlet Mall 的周年庆开跑了，12月2号到1月8号，义大世界购物广场欢庆6周年。 首次日持义大星光联名卡，单笔满3万，最高12%回馈金，消费满2000元就有机会把百万名车开回家。 你要的周年庆就在义大世界购物广场。 提醒您，谨慎理财，信用至上。 Joanna 王若琳，霸凌之家，残酷反讽主打霸凌的艺术。 Yes, I will show you how. Don't be scared now. 揭开糖衣妹的丑陋人性，欢迎来到霸凌之家。索尼音乐。 大家好，我是郭恒奇。 11:01，继续我们的精神病房未来逃脱记。 好，从澳洲写信来的小拉，所以澳洲打工度假也可以去精神病房打工哦。 我觉得没那么容易，他应该是有很特殊的技能吧， 就是他可能是护士、护理师。 对啊， 好。反正国外都超缺护理师的啊，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真心觉得，如果你把其中一项外语念好，如果是英文的话，哇，你那个可以去工作的地方很多欸，大家都抢着要你。还有发型设计师。好，他说台湾的精神科病房其实也很精彩。以前我在台湾念大学的时候，在精神科也听过病人因为想喝酒，所以在外出的时候去买手摇杯，然后呢喝完以后再把啤酒倒进去。请店员封膜，或是呢把藏在或是把烟藏在炒饭里带回病房，让我们每天都要和他们斗智。好 ，P.S. 这几天听录音档，听到小变态又去电台，让我想到大概九月初吧，我有一个高中乐团的老朋友贴了一张下大雨害他乐器和裤子全湿的照片在 Facebook。按赞名单显示的名字在我手机里面有一个就是小变态。一开始只是觉得很耳熟，不知道在哪听过，结果一点进去立马看到他和马克玛丽的合照，就想到应该是有阵子真的很常听你们讲他才会记得这个名字吧， 明明就不认识他。 对啊，澳洲生活很无聊，我有空应该会再分享一些故事。马克和玛丽有特别想要听什么事吗？ 精神病院所有事情我都很想听， 所有关于精神病就疯子的故事。 对啊，我觉得你应该讲不完，根本不用特别锁定什么主题，就每天真的像写日记跟我们这样讲就好了， 就写写说哦，今天他又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哟。 对啊，把烟放在炒饭里，这样不会轮起吗？ 但我觉得比较聪明的是我没有，我有点乌龙茶， 手摇杯还封膜，封膜 上面泡泡 奶盖啊。 对啊， 没喝过我怂， 奇怪 还要呛人家。嗨马克玛丽，我是香草拿铁，好久没写信了，上次的信隔了好一阵子才被念到，嗨我都以为寄丢了，后来在信箱里面看你们回信的时候好开心啊。来聊聊开学后的研究所生活吧。没有预想中的要一直做实验，现在除了休课，好像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休课。 哦，我知道， 你知道吧， 休研究所加上休课。 我怕听众有人跟我比较， 你说跟你的脑子的思路比较像的话。 对，除了休课似乎有点闲暇到不安啊。看着硕二的学长手上好像总有事在忙，可是自己帮不上任何的忙，跟着去开了几次会，总是一片茫然。虽然同学们也都是一样的状况，可是就是会忍不住害怕一年甚至半年后我真的可以像现在的学长这样有能力吗？ 可以的。 Thank you。 修课老师说也不太顺利，最重要的主科我一直都只听得懂一半一半。虽然研究所跟大学是同样的科系，可是选择的老师领域有点冷门。大学的时候可以说完全没有碰过这方面的知识，虽然说基础的工程数学控制理论都是有的，可是现在就是觉得以前如果可以学得更扎实就好了， 悔不当初啊，都是这个样子。 我偶尔会想说选择这个领域真的是对的吗？当初是因为某项研究对我来说非常有吸引力，现在也是有吸引力啦，只是我开始会怀疑自己，我能做到吗？ 可以的，可以的，一定可以的。 十月中我去了高雄一趟，为了去看我非常喜欢的舞台剧《新社员》哦， 立威坦。 2014在台北后看了之后完全中了剧场的毒，这两年每年都有看到超过20档戏，但新社员还是我心中最美的初恋。连同他们2015的加演，高雄加演，这一次完成了我的第11刷。我很难说清楚到底为什么这么喜欢这出戏，但太多的感动跟美好回忆都是因为新社员才拥有的。而且在高雄中场结束的时候，我抱着身边的朋友难以控制的大哭， 垃圾 大哭 哦， 好像就要跟一个好友告别了，好像觉得从此他们只会活在我的回忆里了。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等到第四度的演出，再次看到他们在舞台上把魔法带给我。嗯，你还记得你上礼拜的魔法咒语吗？ 哦，太难了。 不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我觉得有认识这出戏是我人生中很幸运的事情，剧情、台词、角色都会带给我很多力量，好喜欢在这里遇到的这一切。新社员的编剧也是扶摇之剑的编剧哦。十一月中在水源剧场有 BL 的新作，觉得期待。入学时的新生体检报告拿到了，看到报告有点心惊，关于肥胖的指数啊，几乎都超标了， BMI 不意外啦，但看到哈，连三酸甘油脂之类的血液检查都是红色的，我真的没有办法不在意了，我要开始好好运动了。但我心里这样想，到底能不能真的动起来，啊，我就不知道咯。 好吧，那这样我觉得好像没有办法。 这一个月离开实验室回家，煮完饭我就只想倒头睡觉，一直到10点11点又醒来做事念书，我日复一日的颓废生活。完蛋了， 好废哦， 完蛋了，瘦不下来了， 好废哦， 完蛋了啦。从今后我们就对自己说，你爱过了。 收音机一直在播我们从前爱听的歌，时间它却悄悄说，现在我们爱听的已经不同了。你说你有话不能说，眼光有泪光闪烁，我想我也很明白，没什么好难过。放手也是一种温柔，你和我都会好过，你和我也有一天会往回头，并笑着说，放手也是一种寄托，你和我都必须错，从今后我们就能对自己说，你爱过了。 持续的呼吁大家，不管在今年在明年，都要一直一直写信给我们。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飞林台马克信箱收。 七八空一喝 瓦力 来自于 Taco， 上次写信已经隔了蛮久，我也不记得什么时候，我也不记得我写了什么。我现在报告打到一个段落齁，那我男朋友去接他姐姐下班啊，我现在等我男朋友回家啊，这个空闲时间我就来写信。这次呢我要讲关于准备拍婚纱照的事。我跟男友 Tim 交往2年多，从今年6月开始就着手婚礼的大小事。虽然说我们的婚期是明年4月，哇，今年6月准备明年4月哦。其实还有段时间，但我们想要提早悠哉的准备，因为我这个人啊，最不喜欢事情赶着做。很多人说准备婚礼是情侣间要成为夫妻的第一道关卡，因为常常两个人价值观不同而搞得不愉快，甚至取消婚礼。诶，吴玛丽，你想要哪一种婚礼？ 啊， 你有想象过吗？ 我想要苏小姐不会喝醉的婚礼。 这有点难吧？那就是婚礼， 啊， 婚礼场合不能有酒， 很难啊， 就不要有酒就好啦。 他不会答应的啊，他连去餐厅自己吃饭，他就是像那些精神病院还是里面的人一样，他会把酒藏在保温瓶里面带去，假装他喝的是热开水，可是他倒出来的全部都是酒，然后只上前菜，他就已经坐在旁边喝醉了。 这么严重？ 就是很烦啊，就是很欠打 啊， 或是他就会说。 因为这周末有时候比较累，我就会带。 可是他是主婚人，你要一直提醒他说：“哎、欸，你是主婚人呢，你最后还要拍照，还要烛桌敬酒哦。” 他那个我们那也是就是家族聚会，就跟亲戚一起出去吃饭，就只是我们走路出去吃个饭又回来，就是很简单的事情，他也要把它搞成那样。嗯，不然就是他就说，他要出去带狗出去溜溜走一走，然后回来看起来也是半醉，我也不知道他在那边我怀疑他坐在便利商店里面喝酒才回家。 是哦， 因为他那个 他这样是不是已经有一点小小轻微中毒啊？ 他是啊， 必须要酒才行， 就是爱喝啊。你而且就是他们都觉得他们瞒得神不知鬼不觉，可是你一看就知道 你喝酒， 就是你喝酒，只是不想戳破他。嗯， 还好呢， Taco 从婚纱公司啊、拍婚纱啊、选择婚礼的小物啊、喜饼啊、喜帖啊，甚至宴客餐厅，到目前为止我们都还算沟通良好，没有争执。可能是我们对于这些事没有坚持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因为我是一个懒惰的人，很懒得去找婚纱公司，因此我就直接询问我同事周边刚刚结婚的朋友们选择的婚纱公司，再上网去看看这些公司的评价如何。在这点上呢，我跟 Tim 都有共识，不用花太多钱啦，不用花太多钱在婚纱照上，婚礼上也不用啦。因此最后呢，我们就选择一家西门町的婚礼工作室，因为这是目前我在网络上几乎没有负评的店家，价格透明，有基本款到豪华款都有，没有大部分婚礼业者常有的恶习。最常听到的恶习就是当初说好是 A 价格，但会在某些时刻说， 因为你家这个，你用那个，如果你要这个，那就是要在这个。 关键，没错，如果你要什么什么什么，就得加多少多少钱。照片多挑一张就加多少钱。 那你要再洗那样，就还在加，你要再加这个框齁，你要在这个那个本齁，那我们再加多少钱？ 对啊，或是当初说好的 A 价格包含 A、B、C， 但却只是口头承诺，没有在合约上面注明。 这年头是到处跟人家就是谈事情都要录音是不是？ 或是你当初告诉我的，我现在在合约上我白纸黑字就是要看到，你没有看到的话我就不跟你签约。其实要这个样子，事后呢却不认账。虽然这些都是消费者事前必须要注意好的，但是网络上太多类似的抱怨文，而且婚纱公司的费用呢普遍比较高。工作室啊，另外一个好处是拍照底片会全部都给你哦，因此不用担心挑照片的时候，哦，我要放弃这个，我要放弃那个。再来呢，也是会选择这家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同事前几个月才去拍，才去什么？看不懂那个字。 挑婚纱，拍婚纱。 对他们的服务挺满意的，不推销，然后又会主动联络。话说我的好朋友也是结婚，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找了婚纱公司，然后主要会找那家公司是因为礼服，因为他喜欢那个礼服，所以就那婚纱公司就有配合摄影师。结果呢配合摄影师他们就出去外拍，然后出去外拍之后呢，当他拍了第一张之后，我的朋友 就脸臭了， 他们就知道今天完蛋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摄影师呢就婚纱公司那时候推荐的就是说什么这摄影师很厉害，他都是去米兰去巴黎拍时装周的，就是 那你来拍婚纱干嘛？ 对，他就说他就是那种设计师，然后就是很厉害的摄影师，你们放心不用担心。可是其实拍 high fashion， 跟拍 model 就是专业的模特，跟拍素人就是你要拍婚纱，那个差别好像蛮多的。因为如果是新人的话，可能就是哦第一次穿礼服， 就会紧张啊，或者我不知道怎么摆啊， 对，或是对自己的或是对自己的肢体或对自己的表情都没有这么的有训练过，然后或是 也没自信， 对，有自信，所以那必须要所以那必须是要很会带的人。然后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那个气氛要带得很好，要让两个人都 放 松 开心才 拍出来，要很开心，不能直接就说哦好那你现在这样，然后准备好一二三拍，然后露出那种就是哎你怎么不会啊，或者那种我想，然后可能那个语也不太会带告诉你说到底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可能会追求一些蛮奇妙的角度，譬如说他们到了一个外拍嘛，就到了一个地方，然后有一棵枯掉的树，对，他就要新娘爬到那个枯掉的树上， 怎么爬 啊？他有一个小枝这样，小小分枝，对，一来是就是 婚纱，然后你拍枯枝，这是什么意境？这是 他感觉看起来很冷调，很酷哦，这样。 对，就是他可能是他用他的设计脑在想这些事情，艺术脑在想这些事情，可是你没有想过，那个背后意涵是什么？是我们爱情。到了坟墓，到了尽头， 是就连树都枯了，我们都还没有分开。 对，然后爬上去以后，你就会想到就是那个什么超级时装伸展台，或者什么America's Next Top Model 那一种，就是说啊，我要你什么什么 凹什么锁骨还是干嘛？还是 凹锁骨跟那个都还很精确。他可能说我要你有延长的感觉，或是我要你有什么什么，就那些。形容词可能很难以捉摸。嗯，之后最妙的是，拍，好，就是被折磨完了，半天之后，然后那本来是一个6个小时，就几乎是一天的行程。嗯，可是摄影师好像拍到了2-3个小时，又说好，我差不多拍完了，他就要说没有，今天就这样就要走了，这样子。 那有满意吗？ 然后我朋友说没有，可是你们说是6个小时啊，就是什么什么，就他根本还没有拍完啊，然后也没有拍到就是那个 magical moment， 就是可能日落时候是最美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就没有啊，这样子。好，反正总而言之呢，就争取以后好，他又好，我就再多帮你们拍1个小时，好，你们满意了吗？ 如果被争取来的，你那一瞬间的气氛也 不 好， 很 不 开心，对。好，接下来到了要挑底片的时候了，要洗照片，要挑底片。你就在那个底片上面哦，就有一些那个躺在地板，新人会那种躺在地板上，我从上面这样拍你，这样子，就空拍照。我看到你老兄的脚趾，我看到你老兄的凉鞋脚趾，超级夸张。然后我就他们在跟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真的下巴都掉下来，我想说这个。你在前面跟我讲什么枯枝啊，然后就把你当 model 看啊， 还可以把它想成 他真的是拍 high fashion。老兄，你照到你自己的凉鞋跟自己的脚趾是什么东西啊？ 他们没有马上抬头说，请问这是什么？ 对啊，他马上就说这是什么？这太夸张了啊！就他们，然后你这样还要收我们钱， 那最后怎么办？ 婚纱公司就还有说我们还可以再派其他人在其他拍什么？ 我已经够累了，还在那边跟你。 对啊，然后好像钱也不能全部退回来，然后只能拿部分回来，所以就是这一件事情真的很小心。 好想公开那一家，好可怕！好想公开那摄影师哦，很可怕。 对啊，那真的很可怕。你可以到。什么近40000的原因是他所在的位置虽然在西门但却不是在闹区，工作室在一栋看起来不起眼的大楼，如果不仔细看会以为是废墟的商业大楼。 KD 到近40000是40000块吗？40000块包一切， 低到近四万 还是 低到近应该是40000出头， 还是比其他人低了40000？ 没有，应该是40000那个钱，不是比 拍个婚纱要40000块，这么贵哦？ 拍婚纱很贵，我记得。 我可以找会拍照的人帮我拍就好吗？ 那就是这个麻烦，就是那你的婚纱你要自己去租，但你就要算你自己去租你的婚纱，然后也许你租一套两套，你租几次，你去扛，就是那个有点麻烦哦。因为那时候易光奶奶结婚的时候，她有在想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也认识很多摄影师， 对啊， 就想要自己租。可是自助婚纱租起来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轻松，就我走进去就是这套喜欢好就带走那样子。啊，就他们当然会有个配合，都会让你觉得就是买你一个方便嘛，就你在那边挑啊。 真的哎。好，然后他说因为不像其他知名婚纱公司那样豪华，除了与客人讨论的办公室有装潢之外，其他都就是其实就是试衣间啦，很像修改衣服那个房间。化妆间呢超级朴素，完全没有装潢，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可以省下昂贵的租金装潢费。虽然不起眼，但每次去工作室的时候都能看到至少5组以上的新人在讨论，是非常热闹的。 有的时候上一次我去哪，反正就是去也不是在台北，就已经出了其他县市，然后到那边的可能地方的什么夜市那边去逛，就逛到那边偏僻中的偏乡，就经过了婚纱店，你经过，然后因为婚纱店不都会摆2套放在外面吗？你经过就想说，哎呦， 现在谁还穿这个啊？里面还是有人在谈婚纱哎、欸啊，我觉得很夸张，我想说，哎、欸，苏安呢？苏，你只被今天被亲吗？ 好可怕哦！ 对，婚纱真的是还好，他们就遇到彼此都可以接受那个风格，我觉得也是一种幸福。 是，这是不是跟感情就是一样的道理？ 嗯，就你们能配在一起就最棒了。 我不喜欢你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 我没有，我是真心的觉得你们很棒。 说到挑选礼服，明明女孩子对这件事应该会充满期待，会想要试穿很多件，但我却想要尽早完成这件事。你跟夜光奶奶一样嘛？夜光奶奶就是 不太期待这件事，她为了尽早完成，她甚至会瞎七搭八乱挑，还好 这个就可以了。 还好她有其他人帮她一起。 然后这个很好哎、欸，这个很棒，我 挑 这个， 她就很得意，她挑到一件。他们说从来没有人租过的那件礼服，但是大家想一想，开了那么多年，那件从来没有人租过，你知道为什么吗？就这样，就是这样。 嗯，好，因为呢，现场礼服有太多件了，我担心，有觉得哦，像个新娘。其他颜色的礼服呢，就没有什么感觉，觉得只是颜色的差别而已，款式都差不多。加上试穿那一天呢，我刚下班，戴着眼镜的表情疲惫，头发乱糟糟，让礼服显得暗淡无光。礼服选好后，在拍摄的三天前跟摄影师讨论想要拍的风格、地点、礼服的搭配，再由摄影师建议我们拍照的路线如何如何比较顺路。与摄影师讨论后呢，再换造型师。由于我是自然卷，所以为了拍照，今年初呢，我的短发努力的忍耐到留到了过耳朵，还没有到肩膀的长度，但又因为自然卷的关系，平常总是将刘海夹起来，不让头发乱糟糟。因此我对拍照时的发型，最重要的原则是不要看起来乱，然后不要烫卷。因此给造型师看了我在网络上收集的 NG 头短发新娘造型，还有深得我心的头发造型。 我真的觉得你说就是不管是做新娘或是你去剪头发，除了要找你喜欢的， 还要找你 找你不 喜欢 的，很重要 哦。而且有的时候可能你喜欢跟不喜欢的那个差别没有那么大，所以就是你给设计师看喜欢的，然后设计师就会想说哦，这个我会，然后剪出来就是你不最不喜欢的那一种。 那个很可怕。 对啊，好的。然后我跟造型师讨论，由于我的轮廓比较深，之前被画大浓妆，会觉得 很 像人妖，因此希望造型师不要化太重的妆。讨论好之后，我们就另一个问题来了。这几天台北天气状况都不好，阴天雨天，那我们拍照其中的一个点呢，要去阳明山。 等一下，Excuse me， 是还有三页吗？ 对啊。 在纷乱的时代里，我们需要清静的力量，这是深瑜伽。金曲奖最佳宗教音乐得主徐清源第一次透过他的深瑜伽带您进入前所未有的静心世界。12月3号，徐清源的深瑜伽音乐会就在台北花样展演空间，兔月售票热卖中。 那些年我们的美好时光，经典西洋国歌，流行音乐天才菲尔·柯林斯，三 CD 跨世纪超级精选，华纳。 我是刘明山。 要不要不要再逼了？爱情比不出高下的，因为你眼中，我始终是存在着。 你们会不会记得小时候那些不实际的梦，不会想说赚钱找工作，管他日子怎么过，我们拥有的是什么，却一直很快乐，只是现在的你却是搞不懂。你们想一想现在的生活，什么地方出了错，不会想说偶尔做做梦，做梦日子怎么过，长大的我拥有很多，只是越来越不够，你们想一想是不是出了错。却不实际的梦，不会想说赚钱找工作，管他日子怎么过，我们从前拥有什么，却一直很快乐，你们想一想是不是出了错。 歌曲呢是来自于 IO 的真实，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继续来新娘子的来信。 Taco 最后要讲的问题就是天气状况不好的问题该怎么办呢？ 你说外拍遇到阴天哦？ 阴天 还是阴天也有一种氛围？ 没有啊，他说平地阴天的话，要去阳明山的话山上就起雾，那下雨的几率就会很高。 那没有一个雨备的外景地点吗？ 对耶，好像其实应该都要想预备，对不对？所以他在拍照的前一天就不断 check 天气预报，但看到的都是有雨、有雨、有雨，阴时偶有雨，下雨几率20%。 这样好焦虑，这样新娘都不能睡觉，要怎么漂亮？ 对啊，让我们很想要改期。可是如果改期的话，连礼服也要重选，摄影团队也要换人，那我们又不愿意上山的时候雾茫茫的，因此我们联络工作室。 最近好多人上阳明山芒草哦。 对啊， 怎么这么突然这么流行？是每年其实都有芒草季啊？ 我不知道， 但那个点看起来真的蛮漂亮的。我真的有很多朋友在上面打卡，而且很奇怪，山门旁边都没有人。 对啊， 我就想说那片芒草这么大吗？还是就 排队吧， 就像阴间石一样，就是排队一个一个去 排队吧，排队一个一个排，就是 那很糗哎、欸。 为什么？ 因为女生在里面都摆一些很梦幻，或是很…… 因为你去绣球花。我那时候去看绣球花的时候就是这样啊，大家齿力都蛮开的、欸、 是哦。 对啊，大家就是捧着那个绣球花，然后就是看向远方啊，嘟嘴啊，亲啊什么之类的。对啊，就旁若无人的。 可是芒草堆比起嘟嘴，他们是要那种 意境 式的，就像刚刚那个摄影师他去拍那个 fashion show 那种感觉，就枯枝你在那边干嘛干嘛干嘛等等之类的。 对啊， 我觉得那种比就是你拿那花还在那边跟他装，就是人比， 你说那还有一个物品， 人比花娇，对啊，比那个还夸张，那个真的是，而且就是你又不能弄太久，如果后面有人在排队，那个拍照的人还要很厉害， 还是有很多个坑，还是你看到都是同一个点。 就我就因为我太久没上阳明山了， 嗯。带我上去， 可能你自己很容易就上去了。你那么爱搭车， 嗯，搭车很久哎、欸。 你之前也是搭车上阳明山，好不好？ 你开车载我上去吗？ 不用吧。 干嘛？ 觉得有点好笑。 我觉得我好难过。 这样又难过，又在演戏。 他们就联络工作室说想要改期，但得到的答案是现在档期很满，改期就要演到十二月喽。言下之意不就是明年吗？离婚期就只有三四个月了，还有在一月冷风嗖嗖的天气里不拍照， 冷风吹进我的洞。 光啊？ 那首歌不叫《冷风吹进我的洞》吗？ 什么歌？ 法拉利姐歌。 冷风吹进我的洞哦。 它不是这样子吗？冷风吹进我的洞吗？ 怎么这么色的一首歌啊？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你跟我开玩笑吗？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哎、欸。 你不知道他的歌名叫《冷风吹进我的洞》？ 我不知道啊， 我确认一下。 Oh my god！ 好，他们就决定说，还是先将平地还有哪些景点可以拍的先拍完。如果天气是阴天到小小雨，就舍弃山上景点，只拍平地；下大雨，就只好延期。 冷风的 Google 关键字，第一个是冷风，第二个是冷风扇，第三个就是冷风吹进我的洞。 冷风吹进我的洞，填满我空虚寂寞。 这是他的第三波强打， 真可怕。 歌词是难过的， 什么意思？叫歌词？ 他说这首歌是走悲情路线的哦，可不是你想象中的戏虐啊。 我可以想象，冷风吹进我的洞，真的很悲啊，真的很悲。 刮一场台风。把我家屋顶吹破个洞，谈一场恋爱，也把我的心灵给掏空。 吓死我！ 为什么台风吹得我家人去楼空？跟你谈场恋爱，搞得我无地自容。哦，哦，哦，冷风呀，冷风，冷风吹进的是我的洞，但你的无情却是让我心痛。哦，哦，哦，冷风呀，冷风。如果你问我是恨你还是恨台风，我要告诉你，我宁愿冷风吹进我的洞，也不愿你把我伤得那么重。 明年的华文朗读节，你就读这个，你觉得怎么样？ 我们要先卡到华文朗读节， 要先让华文朗读节愿意找我们才行。 华文啊，华文，总该吹到我们这两个洞了吧？ 哎，我的天哪！好，总而言之呢，到了11月11号的时候，一早 一， 5:45起床看外头，看得到101，而且是清楚的101，不是雾雾的101。然后天空还有蓝蓝的，就让我瞬间清醒，心情大好，这是一个好征兆。果然呢，这天拍照非常的顺利，不仅阳明山大晴天，连夕阳都让我们遇到。造型师说我们非常的幸运。昨天还在下雨，今天就放晴，而且是大晴天。拍照这天的感觉呢，就像去玩一样，上车睡觉，下车有专人帮你打理好。去了阳明山，好多地方简直就是阳明山一日游。即使在车上就昏睡，当天晚上回家还是秒睡。整个摄影团队呢也很认真，摄影大哥不断想拍很多照片，灯光师也亲切，我们教我们一些表情啊、小方法啊，造型师也跟随时要注意我们的妆法，甚至在阳明山的某一区温度只有15度的时候，他还随时拿出外套帮我披着， 好贴心哦， 好像大明星哦，嗯，啊，真是个美好回忆。好，信就先写到这了。我想这内容应该可以撑很多时间吧。 哦，真的超久的，你好棒哦。 他写了九面的信，我整整写了一个半小时。 今天的信都很长哎。 男朋友都已经接完姐姐回家，而且他都已经睡了。下次有空再跟你们聊关于婚礼的大小事。Taco， 如果要写九面信的话，我想我一个半小时是绝对写不完的。如果是九面的话， 你可能要花九个月， 可能要花到我没有，我说认真写哦。如果真的是。就是写的话，可能会花到我四到五个小时吧。我写字真的好慢，想事情真的好慢哦。 到老是你说不可能分好，怎么会你就离开？我装作自己没有眼泪。 天，我们终究会老，如何让我们的老年生活过得有尊严，受到很好的照顾？安南家园会是你最好的选择。一砖一瓦，用爱砌出。天主教安道社福基金会为帮助更多失能、失智、贫困、弱势长者，将在嘉义大林新建安娜家园。我是林庆台牧师，邀请你和我一起帮助安娜家园的建筑经会。联络电话：0536259968。 过去一年，全球发威。 未来十年新闻人物。这个时代的 MJ 音乐魔人威肯，数位发行新闻人物，环球。 大家好，我是张云晶。 这是个特别的定律，即使风浪漫过我身，飞过那段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你离开的那一天，天空有点灰，见不着 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洛杉矶的小丽米。从上次写信给你们到现在，我们家的生活发生了好多变化。最明显的大概就是那位软趴趴的小婴儿开始会爬、会扶、会站、会嘿嘿哈哈发出各种可爱的声音，我觉得好神奇哦。再来就是我们做一个重大的决定，从原本住的城市搬到了一个新的城市。好，附了一个图，我觉得有点难跟大家讲解这个图诶。原本我们在帕萨迪纳、帕萨迪纳，你知道，住了两年多。一方面这个地方离我们的华人生活圈近，也离我先生的学校近，可是我上班超远的。我工作地点呢在机场附近，因为需要经过市中心，所以早上非常的塞。我如果呢在早上6:20之前就出门的话，我只要一个小时就可以到公司咯。晚上如果我4:30之后离开公司的话，我可能要一个半小时甚至2.5小时不等才能开到家。从2014年加入这个团队以来，一开始是约聘人员，所以想说啊，做一阵子履历好看我就可以离开了。可是很幸运的碰到了好老板，让我一个礼拜2天可以在家上班。于是我就转正职了。今年产假结束后，我觉得再这样开下去不是办法，每天都看不到宝宝太多时间了，所以跟老公商量之后，我们决定搬到 Downey。 不知道这个地方。 Downey Downey 是一个以拉美裔墨西哥移民为主的城市。找房子的过程也经历了很多的波折，最后我们租了一间高出我们预算许多的房子，再加上小孩托婴的费用，都快变成月光族了。会做这样的决定，当然是对于这份工作有做长久的打算，也喜欢这个城市。结果在我们好不容易安顿下来之后，公司高层突然无预警的裁掉了我们部门大部分的人，从总监到我们的菜鸟们，只剩下我、我同事以及我们两个直属上司。 哇，那你好险没被裁掉耶。 对，短时间内我们的工作是保住了，可是直到明年啊3月。 By the way， 我们被裁的同事都拿到了12周以上的全薪资遣费。而且这个跟失业补助金是可以同时领的。提前找到工作的话，资遣费还是会继续进到你的户头，虽然都还蛮高兴的。以不到一年的年资来说，其实很划算。现在唯一确定的是，公司打算终止我们支援的产品，改用另外一样产品。这种事在业界很常见，所以也没什么好惊讶或抱怨的。可是我才为了这个工作搬家呀。 对啊，才刚 relocate。 我是白痴吗？我最近一直觉得自己太蠢了，现在慢慢在找工作。很哀伤的是，目前找上我的工作反而都离我的旧家比较近。如果是没有小孩之前，我可能毫不犹豫的说没关系，我可以，然后撑一两年。可是有了小孩，我就连开车去面试我都觉得好累哦，要这样通勤根本不可能。对于以前会觉得很梦幻的工作，也只能暂时说对不起，你是个好人但我不行。 虽然找工作找得有点烦，可是也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好好检视整理自己的履历，好好想想什么是现阶段对我来说，对家庭来说是最好的决定。我的老板一直跟我说 Think outside the box. Cut the box is broken. Think outside the box. 前面听得懂啊。 Cut the box is broken. 什么叫做 cut the box is broken? Cut, 我有念错吗？那不是 cut 哦。 Cut. Think outside the box. Cause the box is broken. 哦，可是哦。好。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在哪里，这都是我们这辈年轻人，或许是不那么年轻的年轻人要一直面对的挑战吧。我们的成长过程好像一直都在让自己长成适合某些框框的样子。对于没有办法配合框框的人，好像你就是 loser， 你是失败者。可是其实人生很长啊，日子走下去就会渐渐的发现，所谓的框框没什么了不起嘛，没办法把自己塞进框框，其实人生还是可以过得很好的。而且搞不好你会过得比那些硬塞进框框的人来得精彩多。为什么突然想到要写信来讲这个事情呢？就是因为我刚好在听某一集的马克信箱录音档，我听到了某个孩子的来信，好心疼哦。各位青春点点点的孩子们，你们的人生都还很长，还有很多很精彩很美好的事在等着你们。不管是你今天考试不好了，考试失利了，你没有进到想要的学校科系，你想喜欢的人不喜欢你，你追不到他，各位，你的人生都不会因为这样而毁掉的。只要继续努力过每一天，有一天当你回头看，都会发现那些年你以为你失去了的东西，其实根本没什么大不了。何况你们还可以写信，还可以 calling 给马克玛丽耶，我们当年都没有，你知道吗？希望每个点友，大点友、小点友， 当年还是有光宇哥啊，还是有夜光家族的，呀逼。 想挖坑给我跳，他说你们都可以过得好好的，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人生。不知不觉就写了那么长的信，谢谢马克或是玛丽念了这封信，也祝福二位事事顺心，节目长红。本周呢也是很开心，只要没有把马克信箱的信回完我都很开心，但还是要请大家多多写信给我们好吗？ 好啊。 要寄到哪呢？ 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邮地区号10084，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 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 13年的等待，你最熟悉的史丁。 Oh, 生涯破亿销售，摇滚名人堂入列，十六座葛莱美奖加冕，摇滚诗人传奇回归大作。街道的交汇，一张经典的诞生，史丁五十七街与第九大道，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014再聚剧团新社员，动漫音乐剧掀起话题。2016再度推出 BL 音乐剧《利维坦 2.0》，原创作阵容再度合体力作。在网络世界里，唯有智慧才能称王。是敌人还是爱人？2016华文原创音乐剧节利维坦 2.0 带您一探虚实。11月12日起，新北市艺文中心，购票请洽两厅院。 你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拥抱系励志歌手车志立第二波深情主打，我要你过得好。 我要你过得好，对我来说很重要。 上行娱乐，温暖发行。 我是韦礼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个周末你要干嘛呢？ 这个周末我都会在学学文创。 对的，我差点忘了。 对啊，星期六是一个行销从早到晚的讲座，然后星期天有一个为期4个礼拜我自己的课程，我在学学开课了，啾咪啾咪。 每个星期天，每个星期天，每个星期天，每个星期天，4个星期天。 对啊，下午的3点到5点。 这首歌曲来自陶喆的《爱我还是他》，跟你说声拜拜喽。 找你爱我。